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话音未落，展昭冷笑一声，下压之力复又大了几分。程奇只觉脖梗一痛，紧接着温热液体顺着脖子滑落下来，这才晓得展昭并非威吓他了事，吓得魂飞魄散，哪还敢攀东咬西，当下一五一十将自己觊觎齐木一罗美色，妄想趁夜掳夺之事交代了个清楚。于都愈听愈怒，未料到高伯简部下竟是这般歹毒无耻，待到后来更是按捺不住，上前一脚狠狠将程启踹倒在地。展昭反手将刀置于地下，向于都道， 副统现下可听明白了，几位副统就该以法令竭虑御下，如此无法无天干犯百姓，西岐想要安民得天下难。 于都听得又羞又愧，对高伯简部更是恨得咬牙切齿，喊言道， 还请义士放宽心，回应之后自会有个了断。 说到后来忽觉有意，抬头一看，方才察觉风动月影，展昭与那启泽早已离去了。低头看时，见程启脸色惨白，眸中透出乞怜谄媚之色来，心下更觉嫌恶，怒道， 还不走。 说话间俯身去拾地上腰刀，竟忘却肩甲脱臼，又是一声痛喝，连退了好几步。 何老副统之力，小的来见便是。 程奇只盼得能讨好一分是一分，于都回营之后言辞莫要那么绝，否则高不减要卖给端木翠面子人情，一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斩了也不一定。于都见程奇一瘸一拐，满脸堆笑递刀过来，更觉其小人作态，目中轻蔑嫌恶之色显露无疑。程启抬目触到他目光，只觉心下一凉，四肢百骸先是僵住，紧接着又似烈火样炙烤的难受。恍惚之中复又听到余都不耐烦道， 还不拿来。 程启慢慢将刀递出去，动作慢得出奇，脚步忽然像是踩在棉花上轻飘飘的，他还在递，周遭的一切仿佛静止，而眼前忽的什么都没了，只剩下余都轻蔑的眼神，如同长满獠牙的兽，铺天盖地围着他妖形魔舞。 还不拿来， 又是一声不耐烦的呼喝，这一声呼喝将程启喝清醒了，他双目赤红，嘴唇嗫嚅了几下，忽然发狂般地扑了上去，锃亮的刀锋死死抵住余都的咽喉，鲜血喷溅出来，余都喉底发出呵呵的声音，手脚拼死痉挛着，眼球似乎要爆浆出来，眼底的神色在瞬间灼亮的吓人，下一刹那便暗降下去。程启不管，两臂还在渐渐加力，刀锋似是卡到了脊柱顶端的骨头，怎么都切不下去，直到旁边吓呆了的兵丁们反应过来，连拖带拉的将他跟余都分开。余都那么大的一条汉子，软软绵绵就跟没骨头一般，悄无声息的栽倒，脖梗撕开了半拉，鲜血瞬间就在身下汪成了血泊。 仆爷长， 拼命拉住程启的兵丁吓得话都说不周全， 你杀了端木影的副统了。 程启阴恻恻地笑了几下，阴阳怪气地道， 谁杀了？谁看到了？你们看到是谁杀了？ 那兵丁吃了一惊，再不敢作声。程启将那兵丁推开，摇摇晃晃行至余都师身旁，干笑了两声，俯身拾起余都的腰刀，颇似玩味地打量了一下余都脖梗的破口，举起刀来掂量了两下，狠狠劈了下去，血珠溅了程启一身一脸，他随意抹了一把， 将砍卷了刃的钢刀扔在一旁，伸手拎起一个血淋淋的人头来。 你们都看到了。 程启喝醉了酒般目光迷离，含含糊糊道， 是那个殷商的细作，杀了端木营的副统。 高伯简，倘若人如其名，理应高高大大，至少是个威风凛凛的战场杀将。其实不然，将军案台后坐着的高伯简，矮矮圆圆，黑黑胖胖，脸上的肉一层叠着一层，下搭的厚厚眼皮几乎要把绿豆小眼给遮没了。他很想的啜了一口酒，用袖口抹了抹嘴唇，眼中透出既欣喜又迫切的光来。 先生，继续，继续说。 于是那坐在案台对面摇着制毛长尾扇的秋山先生，高伯简的亲信幕僚，或者说是狗头军师，摇头晃脑，拿腔拿调，继续为高伯简演说投诚西岐之后的生存之道。插一句，时下正值秋冬之交，秋山先生的制毛长尾扇绝非纳凉之物。事实上，殷商时出现的扇子，那时称煞，起初是用作装饰的，所以秋山先生将手中的制毛扇摇得风生水起，用意并非取凉，而是觉得这样一来，自己的气质更加卓尔不凡，风度更加的翩翩优雅。秋山先生一边摇扇，一边慢悠悠地指点高伯简的人生。 西岐将领素来不怎么瞧得起殷商的降将，土行孙邓婵玉夫妇算是功劳不小了吧。将军今日也看到了，他们和西岐战将的关系颇为疏离，远远谈不上热络。将军也是殷商投诚过来的将领，更需行事低调，不要太过张扬。 自是当然。 高伯简猛点头，兼赞叹不已，恨不得掏出个笔记本记下重点，时时研读，温故知新。 目下看来，武王自然是西岐的首领，但是绝大多数的权力还是控制在姜子牙手中。 高伯简露出然也英雄所见略同的神情来。 要说姜子牙，不能不说起他身边人呐。姜子牙的女儿易江嫁给了武王，倘若武王事成，将来这易江可就是武王的皇后啊，届时姜子牙的权势还不更是如日中天。 高伯简重重捶了一下案台，唏嘘不已。 哎呀，先生说的我也知道，但是今次驰援，丞相连见我都不曾见，又如何攀上关系呀？这江毅已经嫁给了武王，我想从江毅处通关节，那更是想都别想了。 秋山先生哼了一声，内心很是不屑，但是面上是绝不会现出来的。 将军怎么糊涂了？今日在端木营见到的端木翠是姜子牙的义女啊。 只是个义女，这关系可输了去了。 非也。 秋山先生一阵激动，双手猛地扒住案台边缘，习惯性地伸出舌头舔了舔嘴唇。高伯简吓了一跳，赶紧将面前还未饮的一盏茶推过去。 先生辛苦，喝茶。 秋山先生摆摆手，复又恢复了视之大如的姿态。 将军这么想，未免谬之大矣。姜子牙是什么人？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认作一子一女的？ 说罢，还很富幽默感的拿自己举例。 怎么不见他认我？ 那是。 高伯简虽然脑中一片莫名，脸上装出的恍然表情倒是逼真的很。 姜子牙认端木翠做义女，各种深意绝非常人所能明了。 细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 留置混沌云雾徜徉。